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们老家一个老邻居的婚姻生活。当他突然带着一个外乡女人回到家里，等待这个女人的命运又是什么呢？ 老板，这个你要是吃就送你吧。 哟，牛肉干啊，这怎么好意思啊？ 没事儿，也是今天上班的时候同事送的，我们全家人都不吃牛肉，所以你要是喜欢就送你了。 全家人都不吃牛肉是有什么说法吗？ 也没那么多说法，这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从小我奶奶就跟我说，牛是最辛苦的牲口，勤勤恳恳一辈子，咱要讲良心，不能吃的。 哦，我懂了。 而且杀牛的人肯定是没有好报的，我就见过。 你见过？见过什么？ 杀牛的人遭报应啊。 其实报应这种事儿吧， 你不信？你要是知道老柴的故事肯定就信了。 老柴？ 他是我们老家的，他们家就在我们家后院。好多年前闹饥荒的时候，我奶奶救过他们家几口人的命，所以他们家一直跟我们家特别亲。他家还算挺有钱的，只不过他老婆病死得早，只给他留下一个傻儿子，快20岁了，话都说不清楚。我觉得这就是报应之一。 哎，你也别老报应报应的了，谁家没个闹心事儿啊？他都已经这么倒霉了，你们就算不同情他也不能这么说人家吧。 我真的同情不起来。你以为老柴为什么那么有钱？那都是他杀牛得来的。 杀谁的牛啊？ 他呀，以前是村里生产队的放牛官。有一次，生产队商量着杀掉一只不能再耕地的老牛。不过村里大多数人都觉得牛是伙伴，而且通灵性，都不愿意动手。 那头牛后来是老柴杀的？ 对，我奶奶当时在场，她说那是头老黄牛，她肯定知道自己要死了，所以在河边站着一直都不愿意走。最后好不容易被人按倒了，眼泪却哗哗的流，好多人都觉得难受，说要不就不杀了。可是老柴却突然站了出来。 来吧，这牛是我养大的，还得我送他走。 说完他就拿起了刀捅进了老牛的喉管，血溅了他满脸满身，特别吓人。当时好多孩子都吓哭了。后来农村包干到户，老柴就开始自己养牛，养大了就卖。别人家的老牛要是不能再耕地了，他们也都会卖给老柴，然后再从老柴家里买一头年轻的小牛回去。老柴会把买来的老牛杀了，肉拿到市场上卖，然后再用这些钱扩大生意，买更多的小牛回家养。他的钱就是这么攒起来的。 你说靠这种生意挣钱能不遭报应吗？ 嗯，干这营生心确实够硬的，不过我还是觉得这和他老婆孩子的事儿没什么关系啊。 我还没说完呢，要不是遭报应，他娶了第二个老婆之后也不会弄得家破人亡了。 啊，这什么情况啊？ 老柴有了钱以后啊，也已经40多岁了，他在村里一直趾高气扬的，还总说一定要娶个18岁的姑娘回来，大家也都是当作听笑话。可没想到没几天他还真带回一姑娘，才20岁，全村都轰动了，都跑他家去看。我也和几个小孩去凑热闹，还偷偷跑到旁边的厢房去看那个姑娘。她留着两个大长辫子，有点瘦，还挺结实的，一看就是在家经常干农活的。过了几天，老柴就带着他的新媳妇来我家串门了，我奶奶就拉着他的手问他： 姑娘，你叫啥名字呀？ 嗯， 没事儿，这是二婶，她对我们家有救命之恩，是个大善人，问你啥你就说。 我叫小琴。 哦，家里都还有什么人呢？ 二婶啊，他家现在也没什么人了，母亲前两年就走了，还有父亲和一个弟弟。 老柴呀，人家一个外乡人，这么远的来和你一起过日子，不容易啊，你可一定得好好待人家，可不许欺负他啊。 嘿，哪能呢，我疼还来不及呢，我一定好好待人家。 姑娘，以后要是有啥事儿，你就来找我，要是老柴他欺负你，你就来告诉我，我来训他。 后来我们才听说，小琴其实是在老柴去县里买牛时在市场上遇见的，他是四川人，是被老乡骗来的。 也就是说小琴是被老柴买来的？ 对，但到底花了多少钱，每次有人问他，他都笑而不答。其实他们刚结婚那会儿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不到一年小琴就生了个儿子，用老柴高兴的在村里摆了3天的宴席，还连放了3场电影。而且小琴自从当了妈也没那么害羞了，也变得更有女人味了，经常来我们家串门，老柴也更疼她了。家里的重活累活从不会让她干，而且每次出门都会给她买好多漂亮的衣服和首饰回来。那时候啊，小琴可以说是我们村最幸福的女人了，这种好日子一过就是10年。那些年老柴最喜欢的就是带着他儿子在村里东走西逛，村里好多男人也挺妒忌他的，每次看他抱着儿子经过就会酸溜溜地说，有啥了不起的，就跟个多稀奇的事儿似的。时间一长，村里人只要一见到他儿子来了就会喊稀奇来了，老柴也不生气，后来竟然直接就把西奇当做儿子的小名。 这也行啊。哎，你刚才说好日子过了10年，那10年之后？ 第10年的时候一开始也挺好，为了给小琴过30岁生日，老柴家还张灯结彩，在村里搭了个大戏台，唱了1个星期的梆子戏，小琴就坐在戏台子前打扮的，甚至可以说是雍容华贵吧。那时候我也挺喜欢往他们家跑，因为每次去都会有很多新鲜水果可以吃。小琴虽然话不多，但却总是笑呵呵的，我管她叫新妈。 新妈 啊，那是我们那儿对年轻媳妇儿的一种叫法。 哦， 那时候我学习上要是遇到问题，在她那儿几乎都不叫事儿，3言2语就解释清楚了。有一次我问她： 新妈，你以前肯定上过学，读了不少书吧？ 那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我来这里之前也是高中刚毕业，家里条件不好，能上高中已经很勉强了。所以虽然我成绩不错，考上大学应该没问题，可是我家还有一个弟弟，他也要上学呀。本来想着出来找一份工作贴补家用，没想到啊，天意弄人， 我是怎么也没想到我居然来到这里。 那你是怎么来到这里？ 不说也罢，好在老柴对我们娘俩一直很好，也给我爸妈寄过去好多钱，我也知足了。女人的一生不就是这样吗？跟谁过不是过呀？ 虽然小琴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她心里一定很苦。自打来了我们那儿，她一次老家都没有回过，老家人也没来过，偶尔会有书信往来，每次来信，小琴都会捧着信哭。 那你之前说老柴家最后家破人亡，难道是因为小琴偷偷跑回家了？ 不是，我都说了是报应。 难不成还是因为杀牛？ 就是啊，老柴的生意不是越来越好吗？所以经常一天要杀好几头牛。我就亲眼见过一次，那个血腥的场面我这辈子也忘不了。杀牛之前得让牛喝水。你一定没观察过牛的眼睛吧？那是有感情的。那头老黄牛在池塘边喝水的时候，眼神特别绝望。喝完水，他就站在那儿，死活不动。好几个小伙子一起使劲，把他的鼻子都拉出血来了，可就是拉不动。时间长了，他也撑不住了。可能也是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吧，所以后来，他反而变得镇定了，只不过眼泪在不停地往下掉。他们把老牛牵到了打谷场。老柴正拿着一根铁棍等着他，眼神特别凶狠。后来他趁着老牛不注意，一棍子就闷在了老牛的天灵盖上，老牛叫都没叫一声就倒在了地上。老柴就站在一旁得意的笑。哎呀，这还没完，老柴后来又用刀麻利地给老牛剥皮剔骨，把它大卸八块，那血还冒着热气呢，一盆又一盆地撒在地上。我奶奶常说， 杀牛的人呀，这辈子作孽多了，下辈子要遭报应的。当你离开人世的时候，就很难断气，那些你杀掉的牛会来找你报仇算账的。老柴这辈子杀了这么多牛，肯定会遭报应的，等着吧，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老一辈人这么想我能理解，但你读过书也应该知道。 你听过现世报吗？ 听倒是听说过，不过一般我都是用这个词儿和别人开玩笑的。 不管是玩笑还是巧合吧，反正老柴就是典型的现世报。 他们家后来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就是小琴嫁过来第十年的时候，当时老柴的生意越做越大，家里就请了好几个伙计，就住在他们家后院。他和小琴还有孩子住在前院。那年夏天热得不行，有一天伙计们吃完晚饭就在前院乘凉看电视。后来我听说，他们看电视的时候，小琴刚洗完澡出来的时候只穿了个短袖的真丝衬衫。所以 那些家伙起色心了。 那天晚上老柴因为在邻村杀牛，杀完又喝了酒，所以回来得很晚。结果刚一进院就发现眼前闪过一个黑影。他看到黑影往后院跑了，而第二天后院的一个伙计天不亮就收拾了自己的衣物，连工钱也没要就溜了。 你的意思是小琴和那个伙计偷情了？ 后来小琴曾哭着对我奶奶说，她从没做过对不起老柴的事儿。那天晚上她根本就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竟然让老柴那么生气。我相信小琴的话，所以我猜那个伙计可能只是在窗外偷看了小琴一阵，结果正好撞上老柴，她心虚才跑的。可是这种事儿老柴怎么会信？ 村里人也乐意煽风点火，所以那天以后啊，小琴的生活就彻底变了。 老柴冷落他了？ 何止是冷落，他开始天天打小琴，而且是用皮带抽。 什么？ 那个时候村里人也开始骂他，骂得特别难听。他曾经跟我奶奶哭诉过，说这么多年老柴一直不放心他，连县城都没让他去过几次。但其实他是真心想和老柴安安稳稳过一辈子的，他不是不安分的女人。 那你奶奶有没有去和老柴说说呀？ 他说了，他说他没有证据证明他偷情了，人家这么多年都没逃过一次，这不就是说明已经死心塌地地跟了你吗？可是人言可畏啊。 什么意思啊？ 村里那些男人本来就嫉妒老柴，现在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机会，自然会在茶余饭后添油加醋地说这事儿啊。老柴吧本来就疑心很重，听到那些风言风语，他也觉得自己经常在外面忙，指不定小琴已经和伙计私通多少回了。所以之后的每天晚上，小琴的惨叫声就没断过。 就没人去劝劝吗？ 一开始大家还去劝，但时间一长就没人愿意去了。一是觉得这人家的家务事，二是因为我们那边夫妻之间打打闹闹也是常态，大家都是这么过的。可就是因为大家放任不管，最后有一天小琴再也不叫了。 他死了？ 嗯，那天老柴打完小琴就睡了。第二天他起来解大手，回来发现小琴还在睡，就顺手拿一个杯子去砸他，可小琴还是一动不动。他掀开被子一看，发现小琴早就凉了。直到这时候老柴才知道哭。我奶奶听到哭声就跑过去看，发现小琴当时没穿衣服，身上被烟头烫过，被火钳烙，大腿也被开水烫得惨不忍睹，没人知道他受了多少折磨。我奶奶气得骂老柴畜生不如，以后一定会遭报应的。 不说报应不报应的，难道国法制裁不了他吗？人都被他打死了，这是杀人呢。 哎，我刚才说了，在农村夫妻之间打打闹闹的很多，说白了就是家暴很常见。况且小琴是外地人，就算人死了也不会有娘家人来示威告状，这种事儿自然不会闹到法庭上，最后就是不了了之。不过国法治不了他，报应也会落在他头上。自打小琴死后，老柴一下子就蔫了，他一夜之间头发都白了。后来我考到这边的大学，老柴的事儿都是我奶奶告诉我的。他的晚年别提多惨了，他和小琴的那个儿子长大后因为酒后开车出了车祸，车毁人亡。老柴受不了这个打击，得了脑中风，瘫在了床上，每天都在床上哀嚎着自己造孽了。原本他家的院子修得挺好的，古香古色，很雅致，可是自打他瘫了，那个小院儿很快就变得跟猪圈没什么两样。后来他喝了农药，据说他死的时候也不知道哪儿飞来好多绿油油的虫子，在他的院子里到处飞。所以说啊，人不能做那些没良心的事儿，否则就是要遭天谴的。老柴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你看来这确实是报应，是天谴，但是在我看来他有这样的下场另有原因。哦，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白兰地、苹果白兰地、石榴糖浆和柠檬汁调成的， 名字叫做深水炸弹。 哈，名字这么火爆呀。 我想用这杯酒来说说我的看法。你说老陈因为杀牛而遭到了家破人亡的报应，在我看来这里面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这两件事却体现了老柴身上的一个足以致命的问题。 什么问题？ 在他眼里只有他自己，他是放牛棍，却可以狠心亲手把自己养大的牛残忍地杀死，因为他知道这样可以挣钱。为了自己，他并不在乎别的生命的死活。对待小琴也是，他对小琴好并不是因为爱她，而是因为她漂亮，还给她生了儿子，这满足了她的虚荣。而一旦这种虚荣被流言蜚语打破，小琴瞬间就可以变成她的仇人。说到底，她这辈子谁也没爱过，那么在她的晚年又有谁会来爱她关心她呢？深不可测的海底看起来波澜不惊，可是危机早就潜伏在暗处，爆炸只是迟早的事。对于老柴来说，他的冷漠和自私就是潜伏在他自己身上的那枚深水炸弹。如果你要说这是报应也可以，我只是想说，报应从来不是外界的神明鬼怪给的，报应只是每个人自己亲手种下的恶果。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为什么农村的家暴层出不穷，原作风筝，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苏尚卿，音侠老鬼董珂、楚寒、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旅途写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坎坷归于生活，笑着诉说喜怒哀乐，而伤口却还没有愈合。你害怕吧，无常给你的起落，你怕面具取代着我，你害怕吧，岁月给你的挫折，脸上随着白发褪色。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被长夜吞没。我们都是过客，一杯酒种下了因果，那日重逢与星河，愿你不寂寞。 在故事酒吧唱一首你我的歌， 穿过茫茫人海，光沙阡陌，你的悲欢离合，浮于云朵，一场雨换你的泪一颗。你也是过客，